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04章，恩怨相抵。 快去那边找找，别让那两人跑了。 搜查的卫队在皇城各处喧嚣而过，而在一处偏僻的建筑角落，一道人影警惕地注视着远去的卫队，随即悄无声息地将身形掩藏进阴影，将身上的男子背进了附近一幢残破的废弃楼宇之中。 先在这里躲一会儿，他们暂时发现不了我们。 江瑶将重伤的陆星月小心地从背上放下，随即撕下身上的衣物，开始为陆星月的伤口进行包扎止血。 竟然流了那么多血，在我来之前马夫都对你做了什么？ 江瑶看着陆星月身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伤口，心中暗自后悔没早点出手救人。眼看着刚包上去的衣物很快又被鲜血浸染，江瑶的眉头也开始愈加紧皱。 我之前给你的巨笔石油还在吗？ 陆星月靠在墙边无力地开了口。 还在，一直在我身上呢。把石油涂在伤口上，这东西能止血。 江瑶闻言立马掏出怀里的一枚小瓶子，将其中的液体小心地抹在了陆星月的伤口上。令他惊奇的是，这尸油的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仅仅一眨眼的功夫，原本流血不止的伤口竟然奇迹般地止了血。非但如此，在尸油的覆盖下，伤口里的脏物也自动被吸出，整个伤口在瞬间完成了消炎清创。 这尸油好神奇啊。 见到陆星月的脸色稍稍恢复了点血色，江瑶悬着的心也终于暂且放了下来。 那当然，这一小瓶东西当初可花了我50万呢。 陆星月说着，抬头看了眼为自己重新包扎的江瑶，但随即又轻轻移开了视线，眼中闪烁着某种纠结的情绪。 江瑶， 啊， 对不起。 你还知道对不起我？ 江瑶笑着调侃道。 你要真觉得过意不去啊，等到回地界后请我吃饭吗？倒是非得狠狠地敲你一顿不可。到时候岂止请你一顿饭。 陆星月无奈地笑了笑，但随即又像是想到了什么，眼中的笑意又暗淡下去。 你的衣服还是没消息吗？ 似乎是注意到了陆星月眼中的落寞，江瑶试着开了口。 我衣服他应该就在这九泉寨城里，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来见我。 陆星月轻咬着嘴唇，身体微微颤抖着。 我是被父母遗弃的孤儿，是义父从路边捡回了我，从小悉心抚养我长大，我的名字也是义父取的。因为义父说我的眼睛像星星月亮一样好看，希望我今后的人生也能在星月的照耀下一路平安。 回想起过往的点滴，陆星月苍白的脸上难得露出了些许的温暖。 义父不但视我如己出，还带我到处游历增长见识，就连这身时刻保护我的妖力也是他铸灵给我的。 祝玲，你义父他不是人类。 江瑶有些惊讶。 嗯，我义父是妖，而且是很厉害的大妖。 陆星月点了点头说道， 对于我来说，人类也好，妖了也罢，这根本不重要，因为在我心里没人能比得上我义父。但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存在，却有一天突然失踪了。 江瑶看着陆星月痛苦的神情，半晌说不出话，因为他很清楚突然失去重要的人的感受，那是用言语所无法安慰的。 当年义父他最后前往的地方便是这九泉寨场，所以我才不惜冒险前来用冥界。 陆星月平复了一会儿心情，继续说道， 先前你身上那只星玄盘其实是我义父的随身物品，而我先前用星玄盘追踪的便是我义父身上的气息。我记得当时星玄盘明确指出了方向，那也就是说你的义父真的就在这里。 江瑶想着依然有些困惑， 还有你义父的星玄盘怎么会在元秋山那群外国人手上？难不成你义父之前还去过元秋山？我不知道，义父虽然对我很好，但也不是所有的事儿都会和我说，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陆星月叹了口气说道， 他有时候甚至还会突然消失一阵子然后再回来，但这次却消失了数年，半点音讯都没有，所以我才担心他出事了。但不管怎么样，既然星玄盘探寻到了你义父的气息，至少说明他还活着，你别担心。 江瑶安慰着，转头望了眼窗外喧嚣奔过的卫队。 现在我们得考虑到是如何从思幽的手上夺回龙骨钥匙，只要拿到钥匙，那个所谓的新鬼门应该就造不起来，而我们也可以用龙骨钥匙重回地界。 江瑶似乎想起了什么，回过头对陆星月问道， 对了，你知道这皇城里的祭台在哪里吗？ 祭台？我记得这片皇城中心区域好像有一个，怎么了？ 之前听抓我的侍卫说，我好像被当成了祭品，司幽命令他们带我去祭台，我想司幽应该就在那里。 江瑶说道， 我们可以去那边观望一下，说不定能找机会夺回龙骨钥匙。可是既然司幽本来就要把你带去祭台，你现在过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但我们这样东躲西藏也迟早被发现，不如就赌一把，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司幽应该想不到我们会主动找上他。 江瑶说着站起了身， 你受伤了就先藏在这儿吧，我去探一下情况。 没我的话，你呀找得到祭台在哪儿吗？ 陆星月叹了口气，咬牙起身说道， 别废话了，一起走吧。 砰啷一声，话音刚落，一阵崩塌的巨响突然迸发在身后不远处。江瑶两人脸色大变，连忙转头看向后方，只见在漫天的灰尘中，两道高楼的身影破窗而入，就这么站在了江瑶和陆星月面前。 古雕，不好！ 一见到眼前那两只狰狞的独眼怪，江瑶心中顿时警钟大作， 他慌忙拉起陆星月朝边上一滚，只听轰的一声，两人刚才所在的地面便瞬间在骨雕的攻击下四分五裂，而如此大的动静也很快引起了附近卫队的注意。 人在那边，快围起来，围起来！糟了， 江瑶看着窗外包围而来的卫队，心下暗道不妙，而眼前这两只骨雕又岂能放过近在咫尺的猎物？很快新一轮的攻击再次接踵而至，被逼入绝境的江瑶牙关一咬，随即一把将陆星月护在身后，体内能量脉流开始随着其所思所想迅速启动。呼啦一声，眨眼间强烈的法力波动从江瑶身上猛然窜起，只见一只缠绕着暗紫与丝丝殷红电光的巨爪虚影渐渐笼罩在江瑶的右手臂之上，并随着江瑶的怒吼朝着冲来的骨雕挥了过去。轰隆隆，一阵耀眼的电光闪过楼宇墙体，本已摇摇欲坠的废弃楼宇轰然坍塌，顿时将那两只骨雕压在了废墟之下。冲天而起的尘埃弥漫四周，令周围聚集的卫队措手不及，而作为罪魁祸首的江瑶则早已背着陆星月趁乱逃出了包围圈。 你的手！ 陆星月惊讶地看着江瑶手臂上的巨爪虚影，心中忐忑不安，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震惊于江瑶的力量了。 放心吧，这次没有暴走。 江瑶似乎听出了陆星月的疑问，一边跑一边说道， 你之前不是说过吗，大多数被铸灵的人都可以用妖力具象出独有的武器吗？看来我的武器就是这只爪子，之前被逼入绝境后就自动使出来了。那你身体里的法力不会失控了吗？ 至少现在没有，还多亏了你用法力给我的玄武珠做了加持呢。 江瑶说道， 但因为我目前的修炼水平还不够，也不知道这次能维持多久，所以我们还是得抓紧时间。 话还没说完，江瑶脚下忽然一个急停，只见一块巨石擦着头皮砸在了他前面，心有余悸的两人还没来得及缓口气，便听到更多如婴儿啼哭般的诡异嘶吼从四面八方响起，高楼的黑影一个一个从周围各个角落悠悠出现。此时江瑶与陆星月面对的已是四面楚歌。 在这里，看你们还往哪里逃！ 卫队的声音再次追了过来，将两人的退路牢牢堵死，而挡在前方的则是巨石与咆哮的骨雕们。 没办法了，再这样下去的话…… 山穷水尽的江瑶心下一横，开始压榨似的将身体里的能量脉流强制聚集在右手，而那右手的巨爪虚影也随着他体内的能量波动开始猛然拉长，抬手一挥间，靠近的几头骨雕便在措手不及之下被充斥着暗紫电光的巨爪虚影轰了出去。 有戏，看来用这新能力能开出一条路。 就在江瑶打算奋力一拼之时，一阵突如其来的恍惚令他的动作猛地一滞，与此同时一种诡异的兴奋感夹杂着某个飘渺的声音瞬间涌上了他的脑袋。 找到了，是他！又是这个声音，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快快去，他就在附近。 江瑶，你怎么了？观察到江瑶的状态有异， 陆星月脸色不由一变，只见江瑶痛苦地捂着脑袋，在剧烈的情绪波动下，他手上的巨爪虚影开始变得忽明忽暗，连瞳孔深处也漫起了丝丝异样的血红之色。然而更为要命的是，周围那些窥伺已久的古雕们也在此时发动了袭击，纷纷咆哮着向江瑶两人扑了过去。砰砰，道道旋风呼啸着从江瑶耳边飞过，而预想的袭击并没有到来。江瑶摇了摇长痛的脑袋，挣扎着抬起头，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抹熟悉而霸道的赤红色彩。 是你。 江瑶睁大了眼，看着前方这名脚踩古雕尸体，一脸嘲讽地俯视着自己的高大男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饕餮。